香味的手，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绿洲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从

像个孩子，每个平凡小事变成永恒故事。 世界纷纷扰扰，喧喧闹闹，下巴是真实，为你跌跌撞撞，傻傻笑笑，满意被迫之。就算庸庸碌碌，匆匆忙忙，过过一辈子，也要分分秒秒，年年日日，全心守护你。世界纷纷扰扰，喧喧闹闹，下巴是真实， 像你飞，雨温柔的吹，像你的拥抱。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淡的走过每一秒。 阳光静悄悄，街上有人拥抱，我听得到。 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 想见你，没有你，城市在悬念每一笔，热闹的全都是你的欢愉。想见你，心太急，狂奔拥挤的人群里，多希望下一秒就见到你。

今年的新能源补贴下降政策以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推荐车型的目录重审结果还没有公布，导致了近期本市的新能源汽车无法上牌的尴尬。根据汽车交易市场的相关经销商称，下周起就可以正常的上牌，车辆的销售也会很快的进入正轨，但是车价肯定会有所上涨。市交管局近日透露，在北土城地铁一带发现了共享电动单车，因为不符合本市的电动自行车上牌的标准，目前已经要求运营方自行将质量进行回收。至此，刚刚杀入共享单车战场的电动自行车已经被交管部门叫停。东城区的煤改电已经实施了14年，但是一些居民家中电暖气严重老化，超期服役。截止到2016年，东城的16万户当中，大约有90%都需要换新的电暖气。今年东城区将会为实施煤改电10年以上的居民更换新的电采暖设备。心不是雨，雨把风囚禁的 不舍的叶落轻随风而去。

就像陈奕迅《你的背包》，但副歌部分的高音瞬间就能够戳中内心，也像《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韵味十足，用粤语歌特有的情怀缓缓地抚平内心的友善。所以感谢好歌曲的一路陪伴吧。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我是主播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就和你一起聆听好歌曲。

触摸一种心情，就在你的耳边。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I say to you today, my friend, so even though we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I still have a dream. 如果没有经历狂风的磨难，想如何掀起波澜？大雨若不曾席卷这片天空，总会出现绚丽的彩虹。 尽管命运抛弃了我，时间与我擦肩而过，我知道生命的光芒会照亮倔强的翅膀。我对天空大声地说，我不再是从前的我，忘记了所有的伤痛，拥抱着自由去远航。 看浪带走我的呼唤，黑夜吞没我的不安，凛冽的风，撕裂的痛，坠落间的燃烧，失去了期盼，我困惑也无力，无声无息，只剩下了呼吸。 尽管命运抛弃了我，时间与我擦肩而过，我知道生命的光芒会照亮倔强的翅膀。我对天空大声地说，我不再是从前的我，忘记了所有的伤痛，拥抱着自由。 时间来等待，飞越天空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从没放弃那卑微却又执着的梦，从未忘记念宝贝不曾失落的痛，黑暗的海峡边体力上的代价，再也不会感到害怕，夜我蓄势待发。 九六九， 生活最最有料。 总是能够在故事和歌曲当中听说过一条能发出52赫兹频率的鲸鱼，说它是一只孤独的鲸， 但是却从来都没有听人详细的解释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今天生活最有料的主人公就是52赫兹的那条小金鱼。故事的开始是在1992年的12月7日，惠德比岛海军观测站的中士捕捉到了一个信号，它并不是某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的潜艇，而是一首金鱼唱的歌，但是这首歌的频率呢却是52赫兹。以他以往的经验判断，蓝鲸的频率是在15到20赫兹，但是却从来没有过52赫兹的频率，所以他和他的同事就开始追踪这样一首歌。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歌声的频率逐渐降低，从52赫兹降到了50赫兹，但却始终都没有清晰可辨过。直到后来论文里这样描述，北太平洋海盆任何水听系统的声学依据均未识别出类似象征的其他呼叫，每一次仅有单一序列的呼叫得到了记录。但最后在讨论的部分，作者又写道，也许很难感受的是，它可能是广阔海洋里唯一的一只这样的鲸。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是海洋学家威廉·阿沃特金斯，是他提出了使用海军的闲置设备去追踪鲸迁徙的想法。直到2004年的8月，论文被深海研究所接受。一个月之后，沃特金斯因为癌症逝世，但是他的同事却开始收到关于这一篇论文的信。这些信和过去的学术往来截然不同，而是来自普通人、伤心的人、心碎的人和在鲸歌里听见自己的人，所以52赫兹的鲸鱼传奇就是这样诞生的。2010年，另外一个团队同样也捕捉到了符合52赫兹模式的鲸歌。其实一次检测虽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这也意味着一种希望。也许当时听到的52赫兹终于找到了同样歌声的另外一个自己，也许他其实只是特殊鲸群的一个成员，只是喜欢时不时的单独进行行动，甚至也许在20年的漫游之后，他也把自己的歌声交给了其他的鲸鱼。也许他不再孤单，也也许他从来没有孤单过。人们一直想象着52赫兹是一只孑然一身的蓝鲸在大海当中孤独的游唱，虽然没有人完整的听到过或者是见过它，但是这样的故事给人一种浪漫而神秘的意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最有料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周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哦。 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鱼虾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伊甸般的仙境，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晴，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草席。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你来了。 你的衣裳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也同海鸥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心自放入梦。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鱼虾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对天上的他动过情，

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还是会，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喜欢这样一类人，他们不会当着你的面问你觉得可能会尴尬而不快的任何问题，甚至从来不八卦的问东问西。你们交谈，他就会安静的倾听，或者是温柔风趣的回应你。这一类人有礼貌，情商高，从来也不会置人于尴尬的境地。不管是作为朋友或者是恋人， 他们都是无比温暖的存在。愿这个世界上你我都被温柔相待，也同样希望我们的朋友和恋人为我们的举动感到温暖。 却要